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十一集，疑心。葛青青卯时出门，前往昭罪寺，路上清寒，还下着雪，他喝着手，边走边寻包子铺。遥遥听到几声呼唤，一把红绢伞撑在雪间，伞下人略微摇晃着往这边来，去多能打红绢伞的皆是五品以上的权贵。葛青青侧立路边扶刀行礼，这人晃过他跟前，扑鼻而来的是浓重酒气。 提琴。 这人停下来，伸手扯了葛青青的腰牌，看了须臾， 葛百户这会儿往哪里去？天寒地冻的。 葛青青盯着这人的乌靴， 回大人，卑职今日在所司当值，该往宫里去。 萧迟也通宵吃酒，衣衫不整，他吊着这腰牌， 这路不像是往宫里去的。 二公子金贵，不知道这民巷杂乱，从这儿钻几条民巷，就能拐到神武大街上，直通宫门。 萧迟也闻言一笑，将腰牌扔还给他。 哼，认得我呢？ 离北铁骑骁勇善战，世子和二公子救驾有功，去都谁能不认得您？二公子要回府吗？路上滑，卑职斗胆，可要送您回去。 我看着像醉鬼吗？一起去吧。 葛青青再行一礼，便走了。朝晖到时，见萧迟也磕着那红绢伞，正喊包子铺快点。他走近， 府里备着早膳，公子怎么就站这儿用了？ 我饿，走不回去了。 朝晖抖开大肠， 酒色误人，公子咱们回去吧。 萧迟也罩上了大肠，却不挪脚。他吃了两口包子，浑然不在意周遭的目光。 这能到神武大街吗？ 能是能，但是不好走。明巷间关沟，越是狭窄的巷，越是堵着污秽沟水。去都近些年没有修关沟，这片烂得不成样子。等天回暖，水一化，雨一下，污水就要骤涨漫街了。你想，这样的路好走吗？ 我只问了一句，你怎么答这么多？ 言外之意，就是请你务必走正道。公子，吃酒不急，绕过去反倒更快。 萧迟也擦拭着手，示意朝晖掏钱。 那真奇了怪了，你去打听打听，锦衣卫十二所今日有没有一个叫葛青青的指导。老伯，趁早干别的吧，这包子太难吃了。 禁军正待轮值，个个冻得缩手缩脚。去都禁军原先是八成禁卫，是去都王宫的铜墙铁壁，按规矩这种看押琐事轮不到他们来。可是后来八大营崛起，两方职责调转，禁军沦为去都累赘，不仅废了兵校演习，还成了去都真正意义上的杂役。到了今日，都是些没见过真刀实枪混吃等死的世袭军户。葛青青乃锦衣卫百户，在去都里算不上什么官，却对负责看押的禁军而言正好。因为大家平日在去都里走动，少不得要相互照应，再大点的官他们也不敢随意孝敬。况且葛青青待人接物格外宽厚，所以禁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由着几纲顶替了原本杂役的差事。葛青青与禁军打了招呼，把带来的热包子分下去。几纲还没出来，小七见他若有所思， 秦哥若是着急，就替兄弟们进去查看一番吧。 这怎么合规矩？ 小齐咬着包子挥手，示意看守后门的禁军让道。 秦哥也不是外人，况且咱们把这昭罪寺围得水泄不通，人是铁定跑不掉的。 葛青青便不再推辞，转身入了昭罪寺。吉刚正坐在檐下，见着葛青青来，便站起身。 时候已经到了吗？ 无妨，天还未亮，几叔可以再待片刻。 这地方住不了人，眼下又值寒冬腊月，晚些我送些棉被进来吧。 吉刚见他似有心事， 怎么了？ 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方才路上遇见了萧二公子。 沈泽川抬手， 那位萧， 萧迟也，李北王幼子，也是上回的那个人。我见他步履不稳，身上有酒气浓重，该是昨夜买醉去了。 不是萧继明便可。 纪刚回头对齐太傅说：“ 太傅二十年未出，怕是不知道如今大周的四大名将。李北王生了个好儿子，那萧继明十分了得。” 青哥，他可问了你什么？ 他问我往哪里去，我说抄近路去索司当值，他又说这路不像是能到神武大街，我便敷衍了一番。想他这般的亲王贵胄，也不会亲自探查。 但施舍萧家，小心为上。稍后你还是要往宫中去，值当上须得画上一笔。 川儿，打拳了。 且慢，既然是民区杂项，他一介亲王贵胄，清晨在这条街上做什么？ 说来也是，玩乐之处皆在东龙大街，和民区多少有些距离，他宿醉酒重，大冷天的怎么来了这里？ 守株待兔了。 齐太傅裹着破幔翻身，用屁股对着外边。 审位之事事关萧家，我停他那一脚，分明是想要这小子的命。可人如今活得好好的，他怎么能不起疑？ 他若无心，便不该说第二句。 沈泽川想起那一脚，心有余悸。葛青青跟着色变， 糟了。怪我草率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人怕是已经在路上了。 无妨。 沈泽川转向齐太傅， 先生既已猜到，必定有对策。 朝晖到了锦衣卫所司，同行的千氏虽与他同级，却不敢拿桥，引着朝晖一路到了记档房。 朝将军要查什么？这是今日十二所的值当。 朝晖不苟言笑，捡起册子翻看了一下。 晋中巡视多辛苦各位锦衣卫的弟兄。前几日我得了位名叫葛青青的百户相助，今日特来酬谢。他今日轮值吗？ 十二所百户旁子都在里面了。 千氏说着一步到墙边，那上边分化清晰地挂着十二所当值牌册，但是这东西朝晖就不能碰了，那是晋中忌讳。 将军可知他是哪一所的？ 听说能值陈班，不外乎是栾榆司、秦盖司以及训相所。 千石按照所名细细排查，过了半晌，转身对朝晖说： 将军，今日当值的没这个人，我替您在别处看看。 朝晖轻轻合上手中的册。 不必了，我自去找他。 朝晖出了记档房，天色方亮，他沿路而返，大步流星地往宫外去。神武大街新扫过积雪，但是路上滑，来往送权贵的轿夫们也不敢莽撞，把路走得小心，力求个稳当。朝晖经过一轿，瞥见抬轿人身佩腰刀，谁知就是这么一瞥，却让他皱起了眉。朝晖拦下轿子： 且慢，这是接指挥使的轿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糖醋排骨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当中为朝晖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。分享一条龙吧。